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朱大哥，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朱大哥，各位好，我是林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少听到周杰伦，今天我们的第一曲就来自于周杰伦一首非常简单的作品。这首歌充满了周杰伦的天才般的想象力，从歌曲的一开始我们就能够听到很少听到的蝉鸣和蟋蟀的声音。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大象歌谣继续奔跑。像是够那么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那个要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最初的那美好。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为自己的人生鲜艳上身，身旁还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所谓的那快乐只将在电力在今天跳到累了，都在睡过偏偏风该听到罢了，谁在多少呢？我靠着大才能吹着风站着歌睡着了。哦哦， 其他的聪明总更精粹。 哦哦， 阳光散在路上却不怕心碎，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大象歌谣继续奔跑。微微笑像是够那么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还 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大象歌谣继续奔跑。微微笑像是够那么我知道，想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这首歌充满了童真的味道，叫做《稻香》，跟周杰伦的另外一首《听妈妈的话》有相似之处，就是用简单的手法创造出最富有想象力的禅意的境界。而曲风的部分呢，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大胆的尝试，比如说将嘻哈和民谣两种不同的风格的音乐来混合。刚才这首歌是周杰伦在30岁的时候创造的歌，所以他把回忆童年也融合在了这首歌里面。也许现在在城市里面长大的孩子常常也会羡慕拥有着广阔田野的住在乡下的孩子， 家门口有果树，还可以在水沟里面抓鱼，在更广阔的天地里面跟小伙伴玩闹嬉戏。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首跟刚才这首歌有一脉传承的味道的作品，梁静茹《纯真》。 是不说，你总是微笑的，你总是不开口，世界被你掌握。月亮绕地球，地球绕着太阳走，我以为世界是座宁静的宇宙，今晚的天空有一颗流星划过，在预言着什么，在无声之中你拉起了我的手，我怎么感觉整个黑夜在震动，耳朵里我听到了心跳的节奏，星星在闪烁，你怎么说？ 梁静茹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小镇上长大的，所以她的和善、温柔和体贴，这些情歌里面流露出来的情绪，跟她生活的那个无忧无虑的环境和童年也有关系。刚才这首歌叫做《纯真》，是来自于五月天特别为她而创作的。我们也听过五月天的版本，但是

寂静伸出的双手，冰冷的空气生活，害怕又受伤。路太远，谁的眼神永远忙碌跟你一起走，怎样才会懂是温柔，有了这一切才能不怕黑夜。是我勇敢在这决定为你一个人而活，不能说出口那么真， 沉默爱用来沉默。

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常带把伞，带把伞。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哦，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品是在2011年的下半年来推出的一张专辑里面的《别找我麻烦》。在这期间，蔡健雅就担当了那英的专辑的制作人，而且呢，在2011年一口气出了两张专辑，除了中文专辑之外，还有另外一张英文专辑叫做《Just Say No》。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属于蔡健雅的俏皮的风格。大牌主大哥，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这一位也曾经邀请蔡健雅合唱过。 我会想念你，我不会忘记，永远想念你，直到再相遇。 前，我永远爱你，不会想念你，我不会忘记，永远想念你，直到再相遇，我会想想念你，直到再相遇，我会想。 刚才说到了张震岳和蔡健雅的合作，那是在2007年，有一首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这首歌的原唱是齐秦，张震岳把它改编成了男女对唱的版本，相信你对那首歌也印象深刻吧。歌手之间的相互仰慕和相互欣赏，才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合作和火花，而我们作为听众也能够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的化学作用。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 R&B 的女生温岚。 七月的风懒懒的，连云都变热热的，不久后天慢慢的阴沉，雨后雨下过，夜夜夜夜亲吻，怕显得无法再忍受，心闭上的双眼，让想象任意改变。场景两个人一起散着步，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听到心跳，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夏天的风温柔远近。 地的呼吸。 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仍然是合作的作品，而这首歌的合唱呢，确实有点出人意料。它是来自于新加坡的蔡淳佳以及内地的娃娃音的女生金海心，温馨的歌词来自于姚谦。 一壶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和我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过去的事迹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总轮流互相的爱， 是小小的竞争或是在斗气，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一杯咖啡的时间都能掉地。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爱情你喝咖啡一句 人们的咖啡是金海心在华纳唱片时期与同一公司的蔡淳佳合作的作品。整首歌无论是词曲还是编配上都很有生活气息，有一些小女生的调皮。这首歌充分地说明了，当男朋友猜不透你的时候，你也一定不能没有闺中密友。最后一首歌同样是一首温柔的幸福的作品，来自于温暖声音的郑秀文，真命天子。 随时能叫嚣，现在的自所紧再不会动摇，一笑连空气都有心跳窒息了，随时仍需要人如同发烧，像极美小手心已经都湿了，在这一分秒就仿佛一世也心跳，也像了身体也像雪飘，化作了小天使般轻佻，这世界里我知道了谁是重要，已占据我细胞兴奋未退烧，缺氧了我仍在大笑，快即将揭晓重要，要迷途凡人找到了清醒。